以前的话，上学的路也不好走，没有现在的油柏路，就连写字的铅笔都非常少有，更没有现在的宿舍，还有三包政策等等。感受过从前生活的苦，才能体会到如今生活的甜。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自1985年开始的三包政策是西藏实施的一项特殊教育政策，受益对象是西藏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阶段所有农牧民学生和城镇困难学生。如今西藏已第18次提高教育三包标准，达到年生均4200元。学校后勤校长次仁拉姆： 包吃包住，还有包学习用品、课本，然后作业本，然后书包，然后学习用品都有。补助还有那个每天一个学生400块钱的营养改善那个补助。我有本地酸奶，还有那个纯牛奶，还有坚果。 我叫格浪静梅，今年11岁。 我叫索乃金增和，今年11岁。 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 我最喜欢 余温。教育是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西藏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70年来，西藏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超过3000所。西藏教育正与全国一起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本台消息，为督促各地切实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明确各省自2021年8月30号起，每月15号和30号前报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汇总分析后形成专项督导半月通报，通报重点是各地作业时间达标学校情况、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情况、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等。通知强调，为加大工作督促力度，推动问题及时整改，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建立双减曝光台，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工作，或经多次通报仍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直接在媒体上曝光，并依据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启动相关问责程序。 住建部近日就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除增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大规模新增建设规模，不突破老城区原有密度强度，不增加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的19届五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国家“14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业内人士认为，意见稿的目的是要规范城市更新行为，避免大拆大建带来的新的城市问题。这也意味着旧改终于告别了疾风暴雨般的大拆大建，走向和风细雨般的城市更新。为此，意见稿提出，除违法建筑和被鉴定为危房的房屋以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原则上，老城区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鼓励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和微改造，提倡分类审慎处置既有建筑。此外，严格控制老城区改扩建、新建建筑规模和建设强度，原则上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建比不宜大于2。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稿兼顾到了新市民低收入群体的租住问题。意见稿强调，做好中低价位中小户型长期租赁住房建设，并明确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慧认为，此举将有利于平抑租房价格。 短期内大规模的拆建行为会带来租赁房源的下降，城中间的租客也会转移到其他类型的租赁房源中，导致整个租赁市场的房源供给承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租客的租住成本。政策有利于缓解阶段性租赁房源供给不平衡的问题，平抑租金价格。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8.4万辆和27.1万辆，产销环比和同比继续保持增长。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今年七月，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出淡季不淡的特点，产销环比和同比继续保持增长，且双双创历史新高，环比增长 14.3% 和 5.8%， 同比增长 1.7 倍和 1.6 倍。 当月产销继续刷新历史记录，累计产销已超过国内历年的全年的数量。一到七月，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继续提升，达到10%。 不过今年七月，芯片危机、原材料上涨压力等不利影响依然存在，汽车产销总体依然呈一定下降。 七月当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6.3万辆和186.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4.1%和7.5%，同比分别下降15.5%和11.9%。商务车受排放法规切换的影响，产销同比下降明显，乘用车受芯片短缺的影响，产销同比下降，但降幅收窄。 综合来看，今年前七个月，汽车产销1444万辆和1475.6万辆，同比增长17.2%和19.3%，增速比1至6月继续回落。展望全年，陈世华表示，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们需要对下步的汽车发展保持审慎乐观，特别是海外疫情的反弹导致芯片供应短缺风险依然存在，加之原材料价格持续在高位，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些问题也都将对汽车行业造成影响。 今天上午，满载着布料、载客电梯、暖气片等50车货物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发车，驶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是自2013年陕西中欧班列首发以来，从西安发出的第10000列中欧班列。总台驻陕西记者刘涛、李志、高涛报道。 自2013年陕西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线路覆盖越来越广，班次越来越密，货品越来越多。目前从西安国际港站始发的中欧班列国际线路已经达到15条，覆盖4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实现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主要货源地全覆盖。中欧班列西安的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位列全国第一。西安国际港站站长白宽峰说， 2013年、14年中欧班列开行每月基本上在3列左右，到2020年全年开行达到3720列，平均每天达到10列左右。中欧班列的开行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对外贸易黄金通道。 常态化开行的中欧班列为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进出口渠道，特别是在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的背景下，海运和航空物流通道不畅，许多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成本低、周转快、性价比高的中欧班列。某企业物流高级经理王博说， 中欧班列的特点是时效短、周期稳定，对企业的这个资金的成本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它成为了出口的一个重要的运输方式的有效补充。 目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29个省份的货物在西安集散分拨，中欧班列西安运输省外货物超过75%，进口货物65%以上由西安分拨至全国。西安已成为辐射全国、连通欧亚的货物集散中转枢纽，中欧班列西安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凸显。 今年以来，随着国际航运市场回暖，集装箱海运需求旺盛，今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实现批量接单，新订单量占全球总量1半以上。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绿色环保低碳安全的设计理念不仅让中国船舶产品满足了当前最严苛的排放要求，同时也赋予了中国船舶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在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际16000箱集装箱船的项目启动现场， 中国传播集团广传国际副总经理周旭辉告诉记者，目前广传国际在手的集装箱船数量已经达到八艘，批量化订单成为今年中国船舶接单的新特点。 我们的接单量同期来比的话，可以说是十年以来新高。主要的船型接单体现在一些新能源船舶上，比如说双燃料船舶，比如说市场紧急需求的一些大箱船。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新造船成交量达到7497万载重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两倍以上。其中，我国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还多，月均接单量达到637万载重吨，是同期造船完工量的1.8倍。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峰： 紧密跟踪各船型细分市场，主动营销，注重高技术船型的研发。特别是今年抓住全球集装箱市场热点机遇期，共承接了53艘15000箱以上超大型集装箱船订单，占世界总量的57%。 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三大主流船型的自主设计技术，形成了一批标准化系列化的品牌船型。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都保持在40%以上，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算，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连日来，各地落实落细疫情防控举措，严格防范阻断疫情传播。 江苏南京昨天继续保持确诊病例零新增，全市大规模核酸检测将暂停。扬州市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例，主城区今天开展第六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并设置疫情重点管控区域。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张祖明报道。 今天南京市再次将四个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到8月10号，南京已连续7天有确诊病例达到出院标准，共有29人转入定点康复机构。南京在昨天也再次实现了确诊病例零新增。南京市前六轮核酸检测将近4000万人次，期间累计发现阳性233人，南京将暂停全市大规模检测。8月10号0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例，7月20号至今，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48例。8月10号起，扬州市调整7个地区为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92个。今天上午6点30分起，扬州市在主城区开展第六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此外，扬州市今天首次在主城区6个新冠肺炎患者相对集中区域设置疫情重点管控区域。疫情重点管控区域内，封闭管理小区居民严格执行足不出户，封控管理小区居民不得离开所在小区，严禁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出户。 截至昨天，郑州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基本结束，尚未检出异常结果。而郑州新一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已检测40.17万人，检出2例阳性。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张晴报道。 目前，郑州市共有高风险区域1个，中风险区域28个，实施居家隔离31613人。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 对于中高风险地区，要严格落实居家隔离措施，做到足不出户，对封控区域内原则上足不出院。 截止目前，郑州市阳性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已全部完成，对所有病例涉及到的密切接触者2284名、次密切接触者7032名进行深入挖掘和排查，审核流调报告2400余篇，绘制完成129份轨迹图和郑州市疫情传播链图谱。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李霄红： 下一步，郑州市将持续优化多部门联合流调工作机制，继续开展深入流调和挖掘，做好疫情的分析溯源工作，确定疫情源头。 北京市今天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要求境外低风险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要尽快返京，在京满14天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境外中高风险地区及14天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和高校师生员工及新生推迟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到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83例，江苏54例，湖北14例，河南7例，湖南5例，云南2例，北京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境外输入23例，本土7例，湖北5例，河南2例。现有确诊病例1789例，其中重症病例6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0809万2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9号，河南省已投放防汛救灾、灾后重建和工商业恢复生产信贷资金超过700亿元，实施延期还本付息超过180亿元。 山西省宣布，目前已经累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66.87万户，实现存量危房静态清零，两不愁三保障的住房安全保障目标全面实现。 近日，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嫩江、松花江干流部分江段超警。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九时决定，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套水下应急封警器近日在海南深水海域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装备制造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22，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0329万5170例，死亡4,303,515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6: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603万9748例，死亡61万8044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约占全球病例的1/5。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近期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恶化，医疗系统承受重压。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当地居民迈克尔原定于8月4号进行手术，摘除他颈部的癌变淋巴结，然而医院推迟了这一手术安排，原因是医院无法为他提供病床。 当我需要去医院做手术时，医院的病床上都是新冠患者，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都没有接种疫苗，这让我无法及时做手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98.2%的美国人口，也就是大约3.25亿美国人，居住在新冠病毒传播率为高水平或大量水平的地区。然而，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办公室近日发布声明宣布，如果州内学校强制学生佩戴口罩，州政府或将停发校领导工资。近日，有学生家长对佛州州长提起诉讼。学生家长朱迪·海斯表示， 像我这样的父母都很害怕，这就要开学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不会送威尔去上学，当前的环境对他来说不安全。 亚洲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1号通报，截至当天0时，韩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223例，这是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200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预印本论文说，研究人员在意大利一个麻疹等疾病监测项目于2019年9月采集的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核糖核酸阳性，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可能2019年夏末就已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传播。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英哲当天发表谈话，指责韩美联合军演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表示朝鲜会对韩国的敌对行为做出明确反应。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刘宇华、石静飞，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Doubts, maybe you forgot what it's all about. Dip, dip, dip, dip. Let me tell you it.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